机械屈骨。呢一宗嘅搭楼事故发生喺当地时间上星期四凌晨，呢一座住宅大厦位于迈阿密海滩北部，有40年历史，楼高12层，大厦内嘅住客嚟自全球多国。呢一座大厦喺倒塌前3年已经有报告指楼宇有严重嘅结构性损坏，正计划展开900万元嘅维修工程。欧洲国家杯16强，英格兰2-0正胜德国，斯达宁同哈尼卡尼各入一球晋级8强。英格兰晋级之后将会面对乌克兰，乌克兰在另一线16强在加时之下2-1险胜瑞典。未来两日赛事轮空，8强到7月2日深夜展开，瑞士面对西班牙，比利时迎战意大利。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962点，是升14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763，日元110.55，瑞士法郎0.921，加元1.24，人民幣6.464，英鎊對美元1.385，歐元對美元1.19，澳元對美元0.752，新西蘭元對美元0.69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61.8美元，賣出1762.39美元。在天氣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荃湾路近住有线电视大厦噶，就系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快线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荃湾路近住有线电视大厦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呢就车多，龙尾在浸会桥面，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着宝达村一段呢就比较挤塞，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红桥一段呢就慢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清水湾道去返清水湾方向近着银影路一段呢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西贡公路近着郑直之中学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揀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股民好多时候呢好容易被一啲概念啊主题呢就吸引咗，忽视咗呢嗰隻股份个估值呢其实係非常之高。呢啲容易入口嘅零食啦，咁一旦殺估值呢，殺伤力呢係好厉害下囉。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4到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国民教育、国安教育可以点样教、点样学？ 咁所以，如果譬如你话我哋喺度教紧讲紧经济嘅时候啊，我哋可能都会讲下，原来咧喺唔同嘅经济体系之间都会有一啲嘅冲击啊。咁我哋如果有一个意识嘅话，我哋就会咧，即系话明白国家安全嗰个意义对我哋嘅生活有咩作用。 星期六晚8:30，第一台教学有心人，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嚟嘉宾，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博士。 千禧年代是个人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6月30日，环境局公布清新空气蓝图， 2035 年空气质素媲美巴黎、东京等大城市。感染变种病毒南地勤改列输入相关个案，本地连续22日零确诊。上诉委员会维持警方决定，反对七一游行。 G20 外长意大利举行会议，多国关注疫苗分配。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来到时间早上的8:09，欢迎收听收看个人意见节目千禧年代的。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8723111。今天我们首先会跟大家讲一讲是英国来的航班的。相信在这段时间都有不少的人士或者一些学生想着回来香港过暑假的。但是就是由于近期英国的疫情出现反弹，因而到知道政府要实施一个熔断机制，这个都相信会打乱了不少人的计划。你的情况是怎样？欢迎打来18723111跟我们倾倾。首先读一段的特别消息，就是今日上午8:00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请留意啦。刚才同大家讲啦，就是英国嚟香港嘅航班咧，会系有一个熔断机制嘅。个实施日期咧就系7月1日嘅凌晨嘅00:00，或者系其实好快噶咯。咁所以睇到咧，最近有一啲嘅消息就指出啦，喺英国嚟香港嘅航班咧，个机票嘅价格咧就扯得好高啦。咁除此之外咧，就系香港嘅酒店的情况究竟是怎样呢？这个亦都引起大家的关注的。因为较早之前呢，其实政府亦都是因应了检疫酒店的需求甚为殷切，因此呢才加多了一些检疫酒店。而有些酒店亦都说呢，在暑假这段期间呢，亦都有不少来自英国的学生呢是都订满了的。那现在实施一个熔断机制，英国的人士没办法呢是直接来到香港，那对于他们的情况又会有啲乜嘢影响呢？电话旁边呢，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就係香港酒店业主联会嘅執行总干事李汉成嘅。李汉成你好，早晨。 早晨大家好。 係，不如先讲讲啦。咁你哋而家呢嗰个嘅订房情况系如何啊？特别就系喺英国嚟嘅要等候检疫嘅学生嗰个嘅订房情况系点样呢？ 其实喺今次突然间呢个情况出现的话呢，所有的酒店呢，在这个所谓检疫酒店呢，那个情况出现了很大的混乱。当然我们明白到抗疫这个重要性。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政府在个抗疫的重要性需要一个很稳健的，需要叫做合作伙伴，即是酒店业，去提供一些房间给你。你需要几多少房间？你同酒店讲，我哋需要几多少房间？到时我觉得冇乜需要，我通知你，你可以减几多少房。其实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对于我酒店业嚟讲，那个承受嘅压力咧，其实喺某程度上好大。喺今次英国呢个情况咧，我可以同你讲，酒店业特别系做呢啲检疫嘅酒店咧，蒙受嘅损失系相当之大。点解咁讲呢？我亦都曾经去问一啲我嘅行家嘅酒店，问佢喺今次嘅情况之下，你个损失几多呢？佢话喺好初步嘅估计之下呢，起码呢段时间呢，佢损失超过呢3000到4000个 room night。呢个数字系好大嘅数字嚟㗎。就算你政府当时同我哋倾合约话，我会补贴几多俾你，包几多俾你，但呢个只不过成个合约里面要完成咗啦。究竟我有几多房间係住咗，够唔够达到你个标呢？你政府先考虑补贴返俾我哋。但喺今次呢个情况之下呢，其实我哋就算政府唔补贴呢， 好多嘅酒店，特別係嗰啲中下嗰類嘅酒店咧，其實佢哋嗰個需求咧係好大嘅。 系 好大 嘅。李鶴成，我想问一问咧，你头先讲话3000到4000个嘅酒店房间嘅晚上咧，其实系主要系计嚟自英国嘅旅客嘅预订啊，定系已经系计晒所有嘅旅客嘅预订噶？ 其实最主要咧系以英国为主。 系， 当然呢个系包括其他地方，包括可能印尼啊，或者其他嘅地方啊。我感觉就话咧，政府突然间推出呢啲情况。当然你话我同你合作上有补贴，但系喺咁嘅情况之下，你政府应唔应该考虑一下就话，喂，我同你商量一下，喺咁嘅情况之下，我可以增加多啲补贴俾你，而减轻你嗰、那个负担或者你嘅损失咧？呢、这个你都可以睇到，好多嘅留学生订咗房咧，其实酒店而家要全部咧系退款嘅。 系嗱，我想问李汉成，其实而家咧，因为即系7月1日嘅凌晨零时啦，咁啊，英国嘅航班就会停咗啦。咁但系暂时嚟讲，譬如呢几日咧，你见唔见到有一啲人系赶住翻嚟，即系比起原本佢哋要预订酒店嘅日期系更加早，变咗你哋喺应付上面有啲咩方法去处理咧？有冇？ 首先你讲，我哋本身嗰个房间嘅供应，我哋每日都系有数计嘅，亦都有收到好多唔同嘅所谓叫海外嘅 booking 嘅。咁就喺呢段時間之內咧，突然間好多人要湧嚟嘅時間，究竟第一佢趕唔趕得切？聽日凌晨嗰段時間翻嚟香港咧，第一。第二就話咧，嗰啲房間本身嚟講咧，我如果預留咗，而家突然間空，全部空置咗咧，咁其實可以諗到好多酒店而家面對嗰個困境咧就好大。當然我哋明白政府嘅政策，但政府亦都要了解，我哋作為一個好被動。佢咁支持你个行业，喺咁嘅突发情况之下，你系咪应该要同酒业界之前有个好嘅沟通商量，有咩方法减到最低，有咩方法减到我哋同客人之间嗰个矛盾或者冲突减到最低？酒店今次付出好大嘅代价，就话咧，既然系咁的话咧，好多酒店都完全咧喺唔收钱啦，退款俾人哋，咁就可以想象到突然间发生呢件事。我哋唔系怪政府，我知道个嗰啲政府就话你需要我哋嘅时间，你要我哋，但突然间话唔需要嘅时间，你可唔可以同我哋一个好好嘅协商，商量一啲解决嘅方案，减低我哋嗰、那个营运上嘅损失咧？ 嗱，其实李汉成啊，如果我哋睇翻资料咧，政府咧系喺6月24日咧就公布咧，由6月28日起啊，将英国系上调为 A2 组嘅指明地区啦，即系讲佢嗰个嘅风险系增加咗啦。咁但系其实政府咧亦都系喺6月25日咧先至公布咧，就系喺第四轮嘅指定检疫酒店计划之下咧，加多一间嘅临时指定检疫酒店。咁令到咧就系6月20日到8月31日期间啦，总共咧有34间嘅酒店咧系参加咗呢个检疫酒店嘅计划嘅。其实你觉得如果有个时序去睇翻起嚟，政府系咪喺个筹划上面出现咗一个沟通或者系协调上面嘅问题咧？ 我可以同你讲，由头到尾咧，经过第三轮，而家到第四轮咧，其实政府喺好多方面同业界嗰个沟通咧系严重不足。在这方面我们曾经呢透过我们的联会呢向政府都反映有些问题，譬如你现在新的条约或者新的条款怎样做，我们是没有异议的。就是个异议问题就是什么呢？你突然间要推这样的时间，你知道我们一定会蒙受很大的损失。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会不会考虑一些其他的方案，在现在的合约里面或者在各方面调高翻去補償翻多啲我哋嘅損失咧。 嗱，不如實際咁講咧，即係你頭先都提到嗰個損失都幾大嘅問題啦。其實實際上你哋估計嗰個財政損失會係幾多啊？因為英國呢個嘅熔斷機制。 如果以一間頭先我講一個3000到4000個 room night 嚟講，如果一間普通嘅一間中型嘅酒店，如果佢收緊大概係700多元一晚咧，你可以想象咗佢可以損失咧。是数千万以上的损失。 一间都是数千万，咁如果总计起嚟个数，你哋总估算咧？ 而家我哋冇个数字统计，不过而家我哋都去发问紧，有啲问卷俾啲参与嘅酒店，就你而家损失嗰个所谓叫呢段时间开始个 room rate 有几多万系唔见咗、而咁我先可以总数大约。可以知道嗰個損失有幾大，因為事實上嚟講，我哋一間酒店我知道咧，諗住英國個市場可以睇到個酒店嗰個入住率咧係超過八成甚至更高嘅。 嗯，係嗱，不如實際去講啦。其實你哋希望咧政府可以增加補貼，增加嘅幅度係點樣咧？你哋嘅目標係點樣咧？ 呢、這個大家都係冇一個所謂叫做一個定案，但係問題就係要我哋政府係拎出啲誠意出嚟俾業界知道，就話咧，你需要我哋酒店支持你嘅時間，你要我哋出嚟。當你話啊房間夠有唔夠就多咗啦，有剩啦，我又要減你嘅房間。咁你可以諗下，作為一個營運者，每日面對一個係不明朗嘅數字，因為而家呢個疫情係好反覆，日日都係可以唔同。 是，但你哋同人傾都要有個目標噶嘛，即係你哋希望政府增加補貼，咁實際你哋都要俾一個即係大概嘅目標數額出嚟先得噶。 所以我哋而家就要評估緊停機嚟香港之後，我話呢段時間，即係呢個七月嘅時間，甚至八月嘅時間，究竟個損失個房間數有幾大呢？咁而家咧係好難做一個評估嘅。 明白，即係其實仲暫時仲喺度計緊數啦。多謝曬你，李漢成係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嘅執行總幹事。如果你有親人咧係將會喺英國翻嚟，咁啊最近個情況又係點樣咧？搶機票嘅情況如何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同大家傾一傾另外嘅一啲議題。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在哪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跟住跟大家转讲一个是跟我们空气质素相关的议题。环境局昨天就公布了香港清新空气蓝图2035的目标，就是要香港在2035年之前成为空气质素媲美东京和巴黎这些的宜居城市，最终是会符合到世卫的空气质素指引全部12项指标。蓝图有3项策略，包括了绿色技术、加快低碳转型、推动减排和咧区域协作处理臭氧问题，亦都咧订立咗六大行动嘅。数翻咧，环境局咧其实喺2013年咧就首次咧发表清新空气蓝图，2017年咧就做咗一个目标嘅更新。咁今次嘅蓝图同以往相比又有何特别之处咧？电话旁边我哋即刻请嚟咧就系环保嘅团体健康空气行动嘅行政总裁冯建伟嘅。冯建伟你好。 是，你好，陈 早晨。不如先讲讲啦，你哋觉得咧今次呢一份蓝图对比起无论是2013年嘅第一份或者是2017年嘅嗰份嘅目标更新，有冇一啲进步嘅地方啊？ 我谂比起2013年嗰、那个层级系相约啦，即系除咗环境局之外，仲有系运房局啦、发展局啦，同埋食卫局代表一齐出席啦。咁呢，我相信都系需要嘅，因为毕竟讲空气污染嘅解決嘅方法咧，除咗係減排之外咧，交通同埋城市規劃咧，亦都重要啦。咁另外食衞嗰邊嘅工作亦都係重要啦。咁呢個係我哋認為都係合理嘅。咁另外就係、是、今次係首次就政府用咗一個相對嘅目標嘅，咁就用其他國際一級城市嗰、那個空氣質素作為一個指標啦。咁其實呢個方向我哋都認同嘅。咁但係當然我哋希望就係、是用一啲比較更進取嘅城市，或者做得更好喺空氣質素上面更加健康嘅城市啦。咁包括就係、是倫敦、紐約作為嗰個比較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始終由十幾年前嘅嗰一份 即係我哋已經講緊啦，就係香港個空氣質素指標咧，要係最終符合到嗰個世界衞生組織建議標準啦。我哋希望就係政府交一個路線圖出嚟嘅。咁但係由13年嗰份啦，到17年嗰、那個一個報告啦，到今次啦，即係講緊2035嘅清新空氣藍圖啦，就係、是似乎政府都未能夠有信心講得出幾時咧，香港嗰個空氣質素係達至到世衞嘅標準咯。咁呢個係比較失望嘅。 你哋就認為咧，佢哋唔夠進取啦，唔攞倫敦啊、紐約咧呢啲去做一個指標啦。咁但係如果你哋睇翻嗰個嘅仔細嘅內容上面，你哋覺得其實佢哋即係最大嘅一個缺失，除咗係冇一個路線圖之外，另外仲有邊啲你哋覺得比較大問題咧？譬如我見咧，都唔少環團咧關注到臭氧嘅問題。 是臭氧咁係一個區域嘅污染問題啦，咁呢個認同嘅。咁現時呢政府提出就係三年內呢，就係香港同埋其他大灣區九加二城市啦，咁有一個共同研究計劃嘅，咁係合理嘅。咁但係我哋更加希望呢，就係三年內呢唔單止共同研究啦，要有共同行動。同埋一個行動計劃，就盡早交出嚟，就唔單止知道嗰個污染源喺邊啦，更加係要一個具體嘅政策綱領去改善呢個問題啦。如果唔係咧，臭氧會繼續喺五年、十年內咧，仍然係纏繞住香港嘅。咁呢個係區域污染啦。咁另外到車同埋船啦，就政府都有唔少着墨嘅。咁但係車嗰度咧，似乎政府淨係講緊就多咗氫氣啦，或者繼續係。講翻三月出嗰一份嘅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啦，政府似乎迴避咗一個很重要角色咧，就係佢哋喺提供財政嘅支援啦，或者係政策上面拆牆鬆綁啦，令到就係電動商用車或者係電動公共交通啦，以至到氫氣嘅啲車輛啦，可以快啲喺香港實行到咯。咁喺船嗰度咧，政府又講到本地船隻嘅，咁嗰個係一個好嘅措施啦，即係再進一步收緊嗰、那個燃油嘅。標準啦，咁但係遠洋船方面咧，其實香港咧由15年起咧就用緊 0.5% 嘅含硫嘅柴油嘅，咁其實呢個標準咧係應該進一步收緊，去到 0.1% 嘅，咁但係政府咧似乎冇講到喺呢份15年嘅藍圖，我哋會唔會咁樣做咯？咁呢個都係一個明顯嘅缺失咯。咁另外就到能源嗰邊啦，能源相信。好多市民都關注，即係幾個核心議題，究竟嗰、那個可再生能源嘅比例去到幾多啊？係咪開放電網啊？係咪講緊核電啊？咁呢啲核心問題，似乎政府都冇回答到咯。 譬如咧，頭先講到臭氧嗰度啦，就話即係三年之內咧，會同內地嘅一啲嘅城市做一個共同嘅研究啦。咁但係其實佢制定唔到一個時間表咧，會唔會係因為要同內地城市去協作咧？畢竟係太多不明確嘅因素，以至到佢哋未能夠有一個比較整全嘅計劃或者目標出嚟咧？ 呢个有可能嘅，咁但係如果我哋讲緊一份15年嘅蓝图呢，政府其实应该讲到一个 pathway 啦，即係一个方向去解决呢啲唔明朗因素啦。咁我哋其实都即係尝试去讲嘅一件事，就係会唔会一个区域性嘅官方机构呢，可以统筹呢、这个空氣質素嘅管制嘅，咁包括就係協調呢啲資訊嘅流通啦，以至到講緊有咩嘅法規要做啦，同埋點樣去執法啦。咁但係而家咧，只係靠九加二城市嘅協作，其實夠唔夠呢？如果夠的話，其實呢份藍圖已經寫咗嗰個具體行動啦。唔夠的話，政府有乜嘢嘅方法去令到呢件事可以快啲實行到呢？咁其實同樣嘅區域性嘅官方機構咧，喺美國。加州咧都有一個 Clean Air Resources Board 係做緊類似嘅工作嘅，咁我哋都希望就係、是政府可以考慮一下，即係點樣喺區域污染嗰度可以有多啲大動作去改善個問題咯。 會唔會亦都係佢哋要花時間去揾咧臭氧嘅形成嘅情況咧係相關咧？因為譬如尋日啦，政府嘅官員咧亦都有講到啦，就係即係臭氧咧唔係由污染源直接排出嘅，而係咧係空氣之中嘅氮氧化物同埋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咧喺陽光之下咧經過光學嘅化學反應咧而形成嘅。咁所以咧唔同化合物對於光化學嘅反應咧唔相同，氣候影響又係一個重要因素。咁所以佢哋就要即系再揾一揾咧，系本地嘅光化学反应咧，做深入研究，然之后先至可以揾到佢哋嘅主要化合物同埋来源，先可以对症下药。你觉得点睇咧？ 係喺呢度幾個解讀啦，一就係嗰個臭氧嘅形成係複雜嘅，即係頭先講到一啲科學嘅反應啦。咁我哋都同意學界啦，即係政府啦，都要用時間去揾出唔同嘅源頭啦。咁所以俾咗三年時間去啦。但係我哋講緊就係三年之內能唔能夠再制定到嗰個共同行動嘅計劃啦。咁又或者有一啲嘅官方機構可以做到一個institution 嘅角色去統籌呢件事，係快啲有一啲嘅政策措施咯。咁絕對認同咧，就係科學上我哋要做多啲。咁但係科學之後啦，即係我哋講緊嗰個政策啦，可以點樣快啲到位去做出嚟咯。 最後大概半分鐘到啦，又係講到輕能嘅發展啦。咁喺份文件入面咧，主要都係講話政府會密切留意輕能等新能源嘅發展，考慮佢哋嘅經濟利益啦、供應穩定性同埋安全性等因素嘅啫。即係你覺得呢方面個策略係咪又係會保守咗一啲咧？ 輕氣即係有各樣睇法啦。咁譬如特別講到東京啦，即係今次政府都講東京作為目標，東京就2030年前咧就最少有300架咧就係、是。呢啲咁嘅巴士嘅，咁似乎我哋未定到一个具体嘅目标。 咁呢个可能亦都係香港要考虑嘅问题嘅。唔好意思，倾到呢度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去到新闻。美国迈阿密住宅大楼倒塌事故，搜救行动进入第6日，死亡人数达12人，估计仍然有超过150人下落不明。美国白宫宣布，总统拜登同第一夫人将会在星期四到访灾场。有关当局表示会继续搜救行动，不过自意外发生之后至今暂时未有救出任何生还者。来自佛罗里达州、以色列和墨西哥超过400名搜救人员已经加入行动，当局又出动大型机械协助挖掘。这一宗冧楼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上星期四的凌晨。这一座住宅大厦位于迈阿密海滩北部，有40年历史，楼高12层，大厦内的住客来自全球多国。这座大厦在倒塌前三年已经有报告指楼宇有严重的结构性损坏，正计划展开900万元的维修工程。20国集团外长在意大利马泰拉举行会议，多个国家关注疫苗分配和非洲面对的各种悬殊。主持的意大利外长迪马约认为，非洲国家正处困难时期，除了疫苗之外，20国集团有责任协助非洲可持续发展，避免当地陷入饥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要疫情完结，必须将疫苗送至更多地方。美国已经向世卫推动的全球疫苗获取机制交付5亿剂辉瑞和8000万剂其他疫苗。德国外长马斯不满中俄推动疫苗外交，外长王毅透露，中国已经向近100个国家提供超过4亿5000万剂疫苗。20国集团应该弘扬伙伴精神，团结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支持，为消除免疫鸿沟作出应有贡献。北韩领袖金正恩训斥部分干部防疫工作怠慢。韩联社引述北韩朝中社报道，金正恩昨日主持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国大会议，批评责任干部在落实国家紧急防疫工作作出的重要决定时消极不作为，对国家和人民安全造成严重危机。金正恩表示，妨碍贯彻重大决定的重要因素是由于干部的无能和不负责任，认为全党将会和干部思想不端正和种种负面因素展开更激烈的斗争。欧洲国家杯16强，英格兰2-0正胜德国，史达灵和哈尼卡尼各入一球晋级八强。英格兰晋级之后将会面对乌克兰，乌克兰在另一线的16强在加时之下2-1险胜瑞典。未来两日赛事轮空，八强到7月2号深夜展开，瑞士面对西班牙，比利时迎战意大利。 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887点，升7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63，日元110.56，瑞士法郎0.921，加元1.24，人民币6.464，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91，欧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1.79美元，卖出1,762.38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咧，湾仔北因为有升旗仪式，咁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噶。由而家至到听日嘅中午12点，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部分嘅菲林明道同埋部分嘅龙和道东行线咧会有分别嘅临时嘅封路措施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因为封路嘅关系，咁而家干诺道中天桥去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中山纪念。公园咁喺界限街咧就有渠务急收，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第三线需要封闭，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车龙就长啲，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虎山道桥底这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方面，青葵公路去尖沙咀，近住祖尧村一段车多，排到一号货柜码头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咧，仲系慢车，车龙去到海之恋；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浪翠园三期；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嗰段车多，龙尾福亨村；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50年后建党百年座谈会， 整个中国的发展不是一个伟大领袖的伟大成果来的，而应该看到群众人民就是使到中国发展的因素。 50年后主持叶国华， 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核心的组织，没有一个愿意学习的政党，中共不会有今天。 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50年后。 哇，乜事着到成个阔太咁嘅睡纹，唔系受咗咩刺激系嘛？ 世杰啊，我着成咁都系谂住衬翻你啫嘛，你邀请我参加富豪计划啊嘛。 系就系好，不过系食得嗰啲好啊。今个星期我请嚟环保达人张新月倾下点样保育香港嘅养蚝业， 而我就请嚟土木工程拓展处嘅代表同我哋行下新开嘅大埔龙尾人工泳滩。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气候， 2021年6月30日，环境局公布清新空气蓝图 ，K 2035年空气质素媲美巴黎、东京等大城市。感染变种病毒南地勤改列输入相关个案，本地连续22日零确诊。上诉委员会维持警方决定 反对七一游行。 G20 外长意大利举行会议，多国关注疫苗分配。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啊！嗱，我哋刚才咧就同大家讲到啦，政府寻日公布嘅香港清新空气蓝图2035嘅。如果大家咧对于香港嘅空气质素啦有啲乜嘢意见同埋睇法，又或者咧你觉得咧香港应该向边个目标迈进咧，都要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因为讲到空气嘅质素咧，其实就牵涉到我哋生活嘅好多层面啦。既有發電嘅組合啦，亦都有咧，譬如我哋而家用緊嘅車嘅燃料嘅方向啦，亦都有遠洋輪船啦，等等等等嘅。咁你又覺得即係香港嘅空氣質素啊，你自己感覺如何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就係一位嘉賓，就係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嘅。黃錦星局長，早晨。 早晨，葉平。 係嗱，不如先講講啦，就係你哋咧希望2035年之前咧，香港嘅空氣質素咧能夠媲美到巴黎同埋東京。咁不過咧，亦都有唔少嘅環團就話，點解我哋唔進取啲咧？譬如咧，我哋係咪可以咧係同倫敦啊，或者係墨爾本啊，甚至係紐約啊呢一啲嘅地方咧邁進咧？因為如果譬如我哋睇翻啦，淨係以微細懸浮粒子 PM2.5 嘅濃度咧，其實我哋距離東京同埋巴黎就大概三成，咁但系咧就差伦敦啦、澳洲、墨尔本啦五到六成。我哋系咪可以定一个更加进取嘅目标咧？ 嗱，燕平咧，你俾我讲讲个背景。 系， 我哋喺八年前咧就推出香港第一份嘅清新空气蓝图，定咗目标、时间表、路线图。咁、经过八年咧，我哋嘅主要污染物咧减咗4至5成嘅，呢个得来不易嘅。因为大家要理解香港自己本身市民感觉到的了，就是说是高密度的车多楼密。第二，香港是一个就是远洋轮一个货柜的港口，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污染源，而且是香港现在最大的本地污染源。第三，我们周边的人口经济活动也在发展中，所以三个的背景呢令到我们香港的空气质素是比其他大城市呢个挑战更加大，所以大家知道嗰个背景先。尽管咁样，我哋个现有嘅蓝图，即过去嘅蓝图呢，我哋尽力去做跨部门協作呢，所以呢係令到香港嘅空气质素呢係有明显嘅改善嘅，包括喺路边，包括喺一般。如果你话市民睇唔睇到呢，我哋都睇到天文台嘅科学数据能见到过去十多年呢改善咗80%嘅。譬如近时喺九龙同埋呢个香港两维港两岸望咗对面啊，后面嗰啲山係睇唔到或者唔清楚嘅。而家大部分时间都睇到清楚咗。但呢个就係嗰样嘢。咁但係向前看，就係话我哋要知道我哋自己嗰个限制，即、就、係、是、一啲客观嘅限制，跟住点样係继续係向前行。呢、這个我諗呢个要大家市民要理解同基础嘅，唔可以话我哋要即係、就是一个唔踏实去做呢样嘢。我哋大家都想一个健康嘅即系环境，呢、這个大家系共同嘅愿望嚟嘅。咁所以我哋睇翻个新蓝图就讲咗，我哋而家本地向前看有边几个重要嘅挑战。一个就系路边氮二氧化物仍然浓度咧系一个挑战。第二，船舶嘅排放系要对焦。第三，臭氧。呢三个问题咧，大家知道一个就系同我哋嗰啲车有关系嘅。所以我哋點解喺早前推出我哋香港一份相當進取嘅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 係， 依個係對症下藥嘅。第二船嗰度，我哋都係一系列嘅。今次喺個藍圖公布。第三咧就係、是、臭氧啦。臭氧大家都明白，好似頭先個環保團體嘅朋友講，依個係一個區域性嘅問題嚟嘅。所以我哋就算如果喺個臭氧高嘅時候，我哋喺塔門一個相對鄉郊嘅地方，嗰、那個濃度咧仲高過市區嘅，所以喺嗰度咧。要透過呢一個區域合作，所以三樣嘢咧，你今次嘅藍圖咧都有一個路線圖咧，係講解點樣對症下藥。譬如話講呢個氮二氧化物嗰度，我哋推出點解呢一個進取嘅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點解話進取咧？因為睇翻我哋而家講私家車同商用車，私家車喺電動車裏面，我哋而家香港新登記嘅電動車 在全亞洲是個比例是最高的，大家要理解我們這件事，我們跟著繼續推動它。在個電動車路線圖推出前，每八部新登記的私家車一部是電動車，到了今年頭四個月每六部一部，到了最近兩個月每五部一部。這些在原本上年的個指標已經是全亞洲大城市我們是第一的，現在我們更加出了路線圖之後，我們有不同的政策去支持這個的改善這個路邊空氣質素。同時間這個路線圖出之後呢，譬如商用車大家是緊張的，因為它的污染物的排放大，所以我們呢正正是推動譬如巴士公司它的轉型是重要的。大家看到了九巴也好新巴也好，我們呢都積極回應這個路線圖，譬如九巴他們是善用我們的基金去支持他們試新能源的車，不單只是單層的巴士，而且呢雙層的電動巴士都在未來幾年呢就會陸續落地呢在香港推動，同時間呢會試用這個輕能的這個巴士，這些都是很進取的做法來的。跟住呢講臭氧啦，臭氧就是話我哋第一我哋有本地做到嘅，我哋盡量去做。譬如話我哋會收緊建築漆料佢哋有含有啲 VOC 嘅，我哋收緊嘅標準，一擴大嗰個規管範疇去到一啲清潔用品。但重點就係話我哋同大灣區其他城市一起去研究，做完研究就有具體嘅行動。所以我哋係一個喺一個具體科學基礎嘅一個向前行嘅。而我哋用一個比美其他國際大城市，咁當然啦，我哋依個係一個亞洲嚟講，我哋有一個嘅大家比較共同嘅類似嘅環境。所以東京嚟講，佢嘅密度唔比香港高，佢嘅周邊我哋呢個大灣區比佢過之而無不及。所以我覺得以東京為一個嘅比較咧，係一個客觀合理嘅一個做法嚇。咁當然啦，我而家能夠係接近佢嘅時候，我哋可以再諗點樣能夠咧係再進取再向前行嘅。 其实会不会有一个情况，就是譬如我们讲到即是电动车的发展啦，又或者其他一些即是船舶的燃油啦的减排的问题啦，会不会因为我们起步得迟，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在2035年之前，即是14年之间呢，就可以追到更加进取的譬如是即是纽约啊伦敦啊那些的目标呢，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原因？ 我想有两方面，一方面阿叶明大家市民都理解的，香港本身的自己地理以至周边的挑战是有它那个高的挑战的，你看要理解这件事。在亚洲来讲，整体来讲，当然它那个步伐会比欧美的地方是慢一点的，所以这个大家要理解这件事。所以我们过去八年我们很努力地去做跨部门协作，已经改善了主要污染物四至五成，刚才说得来不易的，但我们向前行怎样能够加快步伐呢？大家可以俾意見去諗嘅，而我哋點解喺呢一份清新空氣藍圖之前推出呢個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咧？依個係對症下藥嘅嚇，而且裏邊嗰個行動係務實嘅嚇。我哋私家車個科技相對成熟，所以我哋透過我哋嘅政策資助一啲稅務嘅優惠，令到香港電動車普及化喺私家車方面喺亞洲嚟講，我咁講係最行得最前嘅。跟住我哋都同時間用未來幾年時間去試用唔同嘅商用嘅電動車或者新能源車，巴士公司係積極回應嘅，呢個我哋都多謝佢哋，大家一齊拍住相咧，係令到呢一個路邊嘅污染物以及其他咧都可以減。咁我哋支持佢哋做嘅，譬如話佢哋喺一啲嘅巴士廠要加建大規模嘅啲充電設施，咁我哋都傾緊啊，點能夠一齊去配合咧咁樣。 如果我睇翻咧，即系寻日呢个蓝图出咗嚟之后啦，香港嘅环团嘅反应啦，似乎有一样都比较共同嘅，就系、是你哋冇讲到咧一个好清晰嘅时间表或者系路线图，即系到底用啲咩方法去达至到嗰个嘅目标咧？咁样咁其实点解咧？点解好似即系我哋睇完之后话会做即系好多嘅唔同目标，但系似乎就冇一个真系比较具体嘅路线图，系咪咧？ 呢、這個我唔同意嘅，因為其實大家睇到我哋嘅一個之前嘅藍圖都係講咗一個即係上次就八年嘅計劃，咁有唔同嘅措施，咁我哋達至到我哋所定出嘅一個嘅改善空氣質素嘅結果。我哋而家就係針對呢幾方面咧，我哋都睇出咗六大嘅行動嚇。咁譬如你講臭氧嗰度，嗱咁我哋係講咗啦，我哋會喺 今年明年會收緊我哋本地呢啲建築漆料嘅一啲嘅含呢個 VOC 嘅含量嚇，2024年咧就去落實佢，跟住擴大呢個清潔用品，依係我哋本地可以立法可以做嘅嘢嚟嘅。跟住我哋用呢兩三年時間去同大灣區城市一齊去監察去研究呢個臭氧嘅問題，呢啲都好具體嘅時間表嚟嘅。不，我諗大家頭先各位嘉賓都理解啦。依、这、一個有研究有個結果，知道一個比較複雜嘅一個臭氧嘅問題，跟住可以制定更加具體嘅措施。所以點解呢份藍圖都定咗一個安排，五年一檢，即係五年之內啊，就係話依啲研究陸續落成啦，咁咪可以跟住更加去做咯。嚇，而家我哋最緊要嘅投放資源喺依啲相關嘅研究同部署，譬如話氫能，大家知道全世界。那個氫能都是發展當中的，就像我早年我去日本去跟他們交流，他們知道氫能不是今年不是這幾年的事的，是會更加遠的時間，他們是生產國家，所以他們會是比較早期，在全世界來說他們是會是拿一 些巴士配合他們的東京奧運去做實驗，但是這些城市不需要跟他們這樣比較的，這樣是不切實際的，是吧？ 嗯，不如咧先讲讲嗰个臭氧嘅问题啦。嗱，见到咧你哋嗰份嘅报告就写咧，就系会同广东省啦共同制定新嘅减少空气污染嘅排放目标，就协力咧提升区域嘅空气质素，亦都会系加强监测同埋研究咧臭氧问题嘅成因啦、特征啦同埋传输。其实可唔可以讲讲喺成个区域合作入边咧，你哋针对臭氧呢个问题，大概嗰个嘅研究嘅时间表会系点样咧？几时会？有機會出到一個嘅具體嘅行動計劃出嚟啦。 嗱，依個兩方面，一方面咧就要增加依啲監察分析嘅儀器同埋依個裝置嘅。所以你喺藍圖，你睇到我哋區域協同嗰度咧有一個叫區域監測分析，亦都係裝設咗即係幾個一啲即係先進嘅，我哋叫激光雷達嘅設施等等咧，係去立體咁樣去監測一個區域嘅空氣質素。啊，內地都有做佢類似嘅一啲嘅監測嘅更新嘅一啲做法嘅。所以兩地一起去做呢樣嘢，個研究大約是三年到的，咁我哋已經係展開呢樣嘢，咁希望咧喺幾年內咧，我哋攞到更加好嘅數據咧，同埋一個研究結果咧，就可以繼續推前。 嗯，其實在臭氧的問題上面，即區域性的影響佔的因素是幾大呢？因為如果我們看回在2012到2020年期間，區域背景的臭氧濃度保持不變，但是市區的濃度就上升了 35%。 為什麼呢？ 昨天在記者會都講了一個比較科學的解說的，我不知道這裡是不是有足夠時間去解釋這件事。這個是所有大城市一個改善空氣質素的過程來的，當其他主要的污染物是減低的時候，因為一個的光化作用呢，這個臭氧是有上升的一個階段的，這個在加州在東京其實都是有類似的一個的過程。但重點就是說，當其他主要污染物降低而臭氧在某個時間是會上升的時候呢，就算是這樣說，整體對香港市民的健康呢是仍然是加大了保障的，这个大家要理解先。这个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来的，所以就要看回不同的区域去怎样是有臭氧的源头，透过研究呢是可以跟着对症下药。 嗯，刚才呢你亦都有提到啦，就係车辆嘅排放嘅问题啦，亦都呢较早之前你推出咗一个电动车嘅蓝图啦。咁但係有呢个环团亦都会关注到，就係燃油嘅商业用车，其实你哋会唔会係有一个取替嘅时间表喺度呢？ 大家要理解香港係一个即係购买外地嚟嘅呢啲车辆嘅地方嚟嘅，纵观全球，大家都想改善空气质素，但是大家而家睇到一啲唔同嘅地方，主要系定咗个时间表嘅，都系主要针对私家车或者啲轻型嘅车辆，个时间表都系2030至2040左右。所以我哋香港定咗2035年前，去即系话唔再出售传统嘅私家车，呢个咧系一个相对进取嘅，因为我哋连一个混能车。私家車我哋都係會到時會禁埋嘅，所以依方面我哋唔會比其他地方係太差嘅。但同時間，大家全世界對一啲大型嘅車輛電動化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嗰個科技係未成熟嘅，所以未有一個地方定咗依樣嘢，所以當有人提出依樣嘢嘅時候，究竟佢個基礎係乜嘢咧？ 咁但係如果我哋譬如講到即係氣商用車嘅問題啦，即係譬如如果以你頭先所講嘅巴士為例啦，喺日本嗰方面咧個發展都相對係比較快 嘅 喎，即係譬如 你講嘅唔啱嘅，嗱佢哋咧就喺個電動嘅巴士方面咧，唔係特別快，佢哋投放資源喺輕能嗰度， 係， 但係你講咗啦，佢哋依個係因為佢哋生產嘅地方，佢哋會有試驗。但是到一个即是说市场化大规模化呢未到一个时候的，但我们是紧张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份蓝图讲了我们成立了政府内部一个跨部门的工作小组，是密切看着这些科技的一些的演进，作出适当的准备，这个是重要的，因为这些新的能源会牵涉了一些安全问题，因为他们譬如说加油站加气站佢哋會喺邊個地方設置？我哋應該係點樣更新我哋一啲嘅法規？點樣能夠係當依啲嘅技術喺外地供應嘅時候係相對成熟嘅時候，我哋點樣能夠喺香港有適當嘅法規同埋基建係配合？咁依個係我哋依份藍圖好清楚一個睇到依一個未來路線，我哋作出喺而家呢個時候作出部署。 嗱，你剛才都有提到咧，藍圖觸及到輕能嘅問題啊，就係會有一個小組咧去到研究啦，同埋即係睇睇咧世界各地嘅發展啦。咁但係我哋其實睇到咧，即係唔同嘅地方咧，佢哋喺推動輕能方面咧，都有一個比較大刀闊斧嘅承諾嘅。譬如咧，如果以德國同埋法國為例啦，佢哋就承諾咧投資160亿欧元咧去發展綠色輕能嘅。咁另外咧，譬如日本啦，頭先亦都講過啦，咁當然個環境即係個具體嘅條件又唔同啦，但係佢哋而家咧亦都已經有輕能嘅巴士啦，咁亦都咧有成百幾個嘅即係汽車用嘅一啲嘅輕能嘅加嘅站啦，咁樣咁就算咧，譬如以我哋內地嚟到講啊，咁中國嘅輕能聯盟亦都預計咧，去到2025年咧，中國嘅輕能產業嘅產值咧就會達到咧人民幣嘅一兆，亦都係預計咧，即係輕能咧喺中國嘅能源體系入邊佔嘅比重咧，去到2030年咧會去到5%。其實喺推動輕能，如果我哋睇到係一個世界趨勢嘅時候，我哋有冇一啲更加積極嘅方法咧去處理呢個問題咧？譬如你講話有小組去到研究，咁但係具體而言會是怎樣去做這個問題呢？ 這裡當然是一個複雜的議題，但這裡可以分開兩方面講。第一就是說香港相對來講電動私家車呢，在香港現在的可以市場買到的一般中價私家車呢已經是足夠有餘的，所以我們在這方面呢，我們和其他地方在不同，因為日本或者是歐洲的地方是要大的，私家車都要是一個比較大一點的一個續航力，我們是香港電動私家車在目前現在的科技是足夠的，此其一。第二，你看到其他的地方呢，他們是以一個 supplier 一個供應國的經濟去看這件事的，所以變成有一個不同的一個定位，我們是受眾，我們會是看到他的科技相對成熟的時候，而且是即係話係安全，價錢係社會係即係可以承受啊，一個普及化，我哋就去用佢。所以大家睇到唔同嘅經濟體，當我哋考慮呢啲問題嘅時候咧，佢有一啲係嗰個經濟嘅一個發展嘅一個支柱，佢哋就要投放一個比較先嘅步伐。我哋係購買者嘅時候咧，我哋都要部署。所以點解我哋嘅電動車科技綠色圖同呢個青山嘅藍圖咧，都作出適當嘅部署，所以呢個咧係有先後嘅分別嘅。 咁但係譬如喺我哋未來嘅一啲嘅能源嘅組合啊，或者能源嘅處理上面啦，譬如輕能會唔會係都會係你哋計劃嘅之中嘅其中一個好考慮嘅項目咧？ 我諗我哋公開講咗嘅，呢、這個我哋係要持一個積極開放嘅態度去迎接一啲唔同嘅新能源嘅，嚇、這個係所以係正面嘅，所以包括咗喺發電方面。怎樣是應用一些的綠色的輕能，以至在交通運輸度，特別是大的車輛，怎樣去迎接這些東西呢？我們都是作積極的部署的。 但是會不會可以有一個目標講到給市民聽呢？就是這一類這樣的潔淨能源第二時會佔香港即整體的能源供應是大概的成多左右， 或者調轉咁講，這裡是兩方面的，縱觀全球大的經濟體系，你剛才這個答案很值錢的，都未有一個地方係好清楚係講一樣嘢，因為依啲嘅科技嘅發展咧係未來係發展變化得好大嘅，所以大家要理解依樣嘢。 我哋都喺上年先報告説在前頭，我哋今年咧會有一系列嘅呢啲藍圖，呢啲藍圖都係環環相扣。第一份就是減費，第二份就是電動車，第三份是清新空氣，第四份是這個氣候變化。整體來說是每一個的步伐是去應對這些的問題 的。嗯，譬如我們的、發電的能源組合呢，即是 會是幾時會有一個比較、清晰的情況可以告訴市民聽未來我們的能源組合到底會是怎樣呢？ 其實昨天說了、施政報告都說了，在接下來的氣候行動藍圖呢，這些會有一個清楚的說法。 嗯，除此之外呢，譬如剛才呢也都讲到呢是轮船嗰方面呢，即是船舶啦，咁亦都呢是远洋轮船呢是喺三类嘅污染物啦，即是二氧化氮啦、二氧化硫啦、氮氧化物啦，同埋可吸入悬浮粒子呢，是都占咗总嘅排放量呢四到九成嘅。针对远洋轮船呢个问题，仲有大概一分钟到，会有啲咩策略去处理呢？ 嗱，喺个立场讲咗，第一呢，我哋會係推展呢個遠洋船咧，用呢個液化天然氣嘅安排。第二咧，我哋會收緊本地呢個出售呢個船舶燃料嘅含硫量。第三咧，我哋會跨部門協作咧，係喺香港嘅渡輪港內港外咧，係試用新能源嘅渡輪嘅，譬如港內維港嘅環保署推動純電動嘅渡輪啊，而呢個運防局咧就喺港外先咧推動一個運能嘅渡輪嘅。 嗯，好啊，多谢晒你，黄锦星局长，唔该晒，黄锦星局长，麻烦晒你，拜拜。黄锦星局长咧系环境局嘅局长，大家听到咧头先啊局长嘅介绍啦，咁对于香港未来嘅空气嘅情况，你有啲乜嘢嘅期望咧？可以打嚟18721噶。 同香港回归24周年的庆典顺利举行，警方部署警力，包括总部和五个总区应变大队人员，大量警力将会集中在港岛闹市，尤其湾仔和罗湾等往年七一游行途经之处，水炮车、装甲车亦都会出动候命。星岛日报报道。 成报报道，警方在蓝田和大埔拘捕两名29和32岁的男子，涉嫌管有1.5公斤爆炸品原材料和5支仿制枪械作不法用途。警方正调查两个人的图谋是否同七一回归有关，不排除有人想趁喜庆日子伤害市民。消息透露，两名被捕人士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散播仇恨言论，并且在 Telegram 和其他人商讨制造武器，扬言要杀死一些知名政治人物和血洗警署。成报报道。 明报报道，中央去年今日订立港区国安法，中港官员一年前讲过不会以言入罪，会保障无罪推定的原则。明报统计分析，一年至今至少有117人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被捕，至少26人涉国安法被捕的原因是涉及言论或者文字，例如叫口号或者展示标语。被控国安法罪名的占56人和3间公司，80%人不准保释，还押44人中超过90%还押过100日等候审讯。执业大律师吴中联指出，终审法院表明要令法庭满意或者接纳被告不会继续做危害国安行为才可以准保释，从根本改变过往刑事案件保释制度。明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昨日公布香港清新空氣藍圖2035，目標是2035年之前成為空氣質素媲美東京和巴黎等國際大城市，最終目標是空氣質素符合世界衛生組織空氣質素指引，但是藍圖未有訂立清晰的減排目標，亦都未有提及開放電網等策略。多個環保團體批評藍圖欠具體行動和達標時間表，令人有開空投支票的感覺。《東方日報》報導。 经济报报道，本港社区上个星期四出现首宗 Delta 变种病毒个案，涉及一名27岁香港航空男地勤。卫生防护中心寻日表示，最新的调查发现，呢名男地勤曾经在本月11日在机场卫生署临时样本采集中心同早前3宗输入个案有短暂相遇，因此会将呢宗个案及其染疫的同龄女同事修正为同输入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换言之，本港至到昨日已经连续22日本地零确诊。经济日报报道。 信報報導，港台前晚突然撤換電台節目《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並且停止製作電視節目《午夜廣場》和《試點31》。歐嘉倫估計自己被撤換和他在外面撰寫的評論有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重申，節目調配屬港台自主範圍，當局不會介入。就《午夜廣場》和《試點31》停止製作一事，港台說不時檢視更新節目組合，未明確交代原因。另外，據了解，港台五月增設一名總行政主任，專責負責內部品格審查。信報報導。 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社評話，樓市近期越見熾熱，已經升近歷史高位。本港新冠疫情放緩，有望快同內地通關。各界普遍認為，將為樓價增添助燃劑。本地房屋供應短缺多時，而政府將個別私樓用地調撥公營房屋，令到供求失衡更為嚴重。當局必須要把握餘下時間，積極覓地，加快推出市場，緩減樓價升勢。經濟日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香港國安法實施剛滿一年，有人認為香港由亂入治，有人覺得是威權高壓。無論如何，面對新時代新形勢，如果還不放低意識形態和政治空想，香港難以從迷霧中走出。目前民間消極抵制情緒很強，權力當局必須承認和面對，如果民情沒辦法平復，香港再上路難免顛簸不平。明報的社評。 文汇报社评话，今日是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一周年，社会回复法治稳定。社评话，香港仍然面对孤狼式本土恐怖主义活动等的威胁，不可以掉以轻心。市民要积极配合政府，积极推进基本法第23条立法，完善本地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令香港在安全稳定的环境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文汇报社评。 信報社評話：一個中國的原則是全球絕大部分國家的主流意見。日本首相菅義偉上台執政之後，日本的對華政策漸見偏離正軌的趨勢。日本防衛大臣中山泰秀質疑一個中國政策無異於踐踏北京紅線。防衛大臣岸信夫日前表示，台灣的和平與穩定和日本直接相關。社評說，日本兩位國防高層發表的言論已經足以讓台海情勢更加複雜。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元芳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航名居，在新界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对出。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龙尾排到去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进景园。咁提一提你啦，湾仔北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咁为咗配合升旗仪式，由而家至到听日嘅下昼12点，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咯，部分嘅菲林明道同埋部分嘅龙和道东行线分别都有临时嘅封路措施，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啦。咁由于有呢个封路措施，咁影响到而家江乐道中东行天桥啦，去翻中环湾仔绕道咧比较挤塞。龙尾就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2021年6月30日。环境局公布清新空气蓝图 ,K2035 年空气质素媲美巴黎、东京等大城市。感染变种病毒南地勤改列输入相关个案，本地连续22日零确诊。上诉委员会维持警方决定反对七一游行。 G20 外长意大利举行会议，多国关注疫苗分配。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18723111嘅。如果想倾倾咧香港嘅空气质素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噶。咁啊，电话旁边咧有一位嘅朋友，佢都亦都打咗上嚟，想同我哋一齐倾倾啊。寻日咧政府所公布嘅香港清新空气蓝图2035，呢位咧就系绿色地球嘅总干事啊，刘子峰啊吓，刘子峰你好。 早晨，陈燕平你好， 你好吓，点样咧？你头先即系听完局长嘅回应，有啲乜嘢嘅补充咧？ 嗱，即系我觉得政府要坐等香港14年之后先达到啲即系稍微良好嘅空气质素，近似咩巴黎定东京咧？我觉得真系要香港人等得太耐，即系科技嘅即系进步系非常之快嘅，政策如果系够。即係到位啊，夠強咧，其實係即係唔需要等14年先可以改善到我哋嘅空氣質素。有啲位其實政府可以加下，即刻就係要即係要求去做。譬如話係我哋知道商用柴油車輛先至係路邊空氣污染物嘅主要源兇，而唔係話私家車。咁政府先前的藍圖話，要私家車就轉咗電動啦。咁但係冇講到係話呢啲重型柴油車巴士，佢點樣樣去優化，即係佢嗰個嘅技術啊、引擎技術而即係啊點樣轉用咧？咁呢度就即係我覺得好失望嘅，即係世界周圍咧都有另外嘅即係能源嘅去推動呢啲。咁有一種叫做第二代嘅生物柴油咧，其實即係喺國內歐洲咧已經係非常之流行嘅，佢哋可以大概減到90%以上嘅碳排放嘅，咁佢嗰個效果係非常之好。咁但係政府如果唔有個強制性嘅要求，譬如話巴士公司啊，佢係即係政府簽約咗，佢就可以。行走啦，大家政府係有權去喺嗰個約上可以加埋一個咁嘅環保上嘅要求，就可以大大將我哋嘅路邊空氣質素可以減少嘅。呢啲嘅情況你睇下，唔好講到好遠啦，深圳全線嗰辦六架嘅巴士都係全電動㗎啦。咁我哋香港係即係隔離深圳隔離嘅。即係我哋即係冇理由學唔到或者即係黐唔到一啲要良好嘅喺環保上嘅技術啦咁。 係啊，但係頭先局長都有講啊嘛，即係各地嘅情況不同啦。咁譬如以電動巴士嚟講咧，其實佢哋都鼓勵緊啲巴士公司咧去到做一啲嘅測試啊等等啊咁。即係其實佢唔係唔做，佢係做緊嘅喎。 鼓勵嗰個咧，佢2011年就已經有個。嘅綠色能源基金㗎啦，已經係俾錢，開始俾錢係巴士公司啊，各類嘅商用嘅公司咧，就係購買一啲即係另類能源、綠色能源嘅車種去嘗試㗎啦。咁巴士公司當時都有即係買咗好幾架去試㗎，不過就即係2011年試到今天咧，都未有一啲係話真係可以係即係將佢唔好再係試驗階段啦，變咗一個即係恆常去使用嘅情況啦。咁呢個就覺得真係啲步伐喺呢方面咧，政府係有做嘅，即係有做唔等於係做到一個成功嘅情況啊嘛。即係好多嘢政府都要做，我哋希望係達到一個即係喺空氣質素方面係一個即係較明顯嘅效果。如果利用一啲人哋嘅城市作為一個比較，亦都係比較虛一啲嘅，即係你點解唔攞世衛嘅嗰個空氣質素嗰幾樣嘅主要污染物嘅指標，我嚟做，譬如話譬如咁，香港而家去到5年後應該達到世衛嘅，爭咗幾多先去到佢嗰個終極指標，然後再加多15年之後，又係咪爭咗幾多度？咁呢個就好。即係一個好 objective 嘅，即係有個好實質數嘅 啊，而家譬如話污染物嗰啲原材料紙啊、臭油咩，係去到點樣？咁大家就好清晰去睇到嗰樣嘢。咁如果你話東京啊，啲人就揾佢東京，其實係嗰啲指數係咩嘢咧？其實好難揾到嘅。 嗯，系喂，不过最后啊，即系刘少峰啊，最后倾埋啦，就系、是、总体而言咧，你觉得系咪政府应该即系可能大家都要睇埋佢年底咧再出嘅另外嘅一份有关于气候变化嘅一啲嘅蓝图咧，然之后先至可以大家比较公允地去睇到香港究竟喺改善整个空气质素上面嘅努力咧？ 都可以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好大。嘅即係好好具體嘅，同埋嗰個推動嘅改變可以好大，因為講全港要達到碳中和，唔係一個即係輕巧嘅事情。咁但係而家呢份藍圖咧，佢有講能源嗰個組合方面，佢只係講到係話減少煤啦，增加天然氣啦。咁呢個係遠遠唔夠達到碳中和，同時間高。有個即係相應嘅效果去減少空氣污染，我哋講緊係話全世界係綠色輕能或者其他嘅風能啊、太陽能去製造能源俾我哋。咁呢個喺而家我見佢呢個難度咧，係唔係好強調呢樣嘢咯？ 係 即係咁呢個，我希望佢下一份講氣候嗰個難度咧，更加強勢強調呢方面嘅能源組合。是怎樣去到零碳，因為你轉了很多車去到電動的時候，它差別都是差兩邊那個有碳排放有污染物排放的能源，都是即係唔係絕對解決個問題噶嘛？ 咁所以我哋都要等一等咧，即係年底嗰個嘅香港氣候行動藍圖入邊啊，會唔會可以睇到咧全面嘅整體香港改善空氣質素嘅情況啦？多謝曬你啊，劉子峰主動打上嚟啦，我哋傾咧香港嘅空氣質素問題。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同大家講一講啊，有關於疫症嘅問題啦。 我收到啦，你收唔收到啊？ 我都收到。你讲的是政府设立的紧急警示系统嘛。这个系统经手机即时发送有关极端天气、严重威胁公众安全及公共卫生事故等紧急讯息，等市民可以及时应变。 不过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机设定才会收到这些紧急讯息。有疑问请向电信营办商查询。 收到紧急讯息，时刻保持警惕。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讲到疫症的问题，我们都留意到就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将早前列为本地源头不明带 Delta 变种病毒的27岁机场南地勤的个案修正为与输入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所以在这个修正之后，香港就连续22日是没有源头不明的一些本地个案。究竟这个修正有什么代表的意义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一位专家，就是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噶，何柏良早晨。 系早晨啊，陈燕平。 系嗱，不如先同我哋讲讲啦。刚才咧，我哋所讲嗰个27岁南地勤嘅个案嘅修正，你觉得即系同唔同意呢个咁样修正方法咧？ 嗱，嗰个都系建基于一啲基因，即系病毒基因嗰方面嘅分析嘅。咁佢政府就发觉咧，就嗰个南地勤感染嘅 Delta 变种病毒咧，个基因排序咧就同6月11日。就當天咧，就有3宗喺印尼入境香港，其後確診嘅傳入個案，嗰個病毒基因咧大致上係一致嘅。咁亦都流行病學上邊咧，就睇到嗰個南地勤咧，喺當天咧就有去過嗰幾位人士咧，就進行採樣嗰個臨時採樣中心嗰個地點範圍附近裏邊工作。咁所以咧，就喺兩方面嚟到睇咧，嗰個個案咧就。應該是在機場裏面就有一些接觸而受到感染，所以是屬於追查到源頭，同埋就是跟傳入的個案有關，就不是說在香港社區裏面就有個案跟住就傳給這個機場的地勤。那那個意義呢都是重要的。如果你在香港社區裏面有源頭不明感染的個案，咁啊風險同你追查到源頭咧兩碼子事嚟嘅。 咁但你自己觉得咧，即系譬如你评估咧，呢一个个案会唔会系造就咗新嘅传播链咧？因为而家就揾到有另外嘅一位，佢喺大埔嗰个广场做兼职嘅同事咧，都系感染咗呢一个嘅病毒嘛。 啊，暫時嚟睇咧，嗰、那個風險咧就都係喺可以控制範圍裏邊，因為呢宗南地勤嘅個案咧，佢就上個星期一開始發病啦，咁跟住政府都採取咗一啲比較敏捷嘅追蹤同埋檢測啦，咁就佢去過嘅地點，包括工作地點啊，佢嘅同事啊，就屋企人啊，佢住宅裏邊咧就。相關嗰啲其他居民咧，就都做咗好大規模嘅檢查啦。咁而其中咧，就佢喺呢啲住宅裏面相關嗰啲人士咧，亦都係而家應該已經係起碼經過咗兩次嘅檢查咧，就其他嘅人士都係全部陽性啦。咁到今天你計翻咧，就由佢開始確診，就入咗去檢疫中心，同埋入咗醫院裏面治療咁啊。咁中間相隔大約六日。左右嘅時間咧，咁就未有進一步擴散嘅跡象啦。咁所以咧，如果佢呢、這個 Delta 變種病毒咧，就喺呢啲嘅社區裏面，我哋加強嗰個監測，就再睇多一到兩個星期咧，咁佢都係確診個案咧。咁大致上嗰個風險咧，就可以講相對嚟講係比較低啦。 嗱，何柏良，另外就係英國嗰方面咧，因為最近佢哋都有一個比較大嘅疫情嘅反彈啦，咁政府咧亦都宣布咧，係由七月一號嘅凌晨零時開始咧，禁止英國嚟香港嘅航機啊。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咧，有唔少國家而家都有 Delta 嘅變種病毒喺度嘅噃，即係你覺得其實我哋香港應該要點樣處理相關嘅問題咧？譬如有冇邊啲嘅地方我哋應該特別要去注意或者留意，採取更加緊嘅一啲嘅措施咧？ 其實香港咧，我哋就你睇翻嗰個地理位置咧，就由舊年疫情開始到現在咧，就一路都希望咧就同內地。就特別大灣區啊、澳門呢啲地方咧，就唔需要檢疫咁樣通關啦。咁而家喺內地同埋澳門咧，整體個策略咧，對於呢啲個案喺社區裏面咧，係一個零確診嘅政策嘅。咁所以如果香港希望同內地通關咧，咁我哋喺外防輸入嗰度咧，就要近乎用一個從嚴啊，或者接近零容忍嘅取態啦。咁如果你唔係咁樣做嘅話咧，你間中喺社區有一啲個案，就算係傳入個案相關啦，好似之前嗰個南地勤個案咁樣咁啊，咁內地咧就會對香港個疫情有擔心啦，就擔心香港咧成為一個缺口，咁呢啲個案咧就一旦同內地通關咧，就會傳翻入去內地或者傳去澳門，咁所以如果咧。我哋係喺短時間之內咧，嗰、那個係希望同內地、澳門特別係內地咧，就有免檢疫通關嘅話咧，個政策上邊咧就要有所取捨啦。咁取捨咧就係喺嗰個邊境對於外國嗰度咧，就要採取一個封關嘅措施。咁所以咧就你睇翻政府咧，其實喺四月尾啦。就嘅時候咧，就已經有一個熔斷機制。咁但係你喺七日裏面咧，如果累計咗就任何地方啊，有一定數目嘅人士咧，就抵港之後確診或者喺檢疫期間確診啊，就會啟動一個熔斷機制。咁、那個熔斷機制嘅內容咧，就包括一咧，就暫停所有嗰個地區嘅航班。就飛嚟香港14日，咁每14日之後咧就檢討一次。第二咧就會將嗰個嘅相關地區咧就列到 A 一最高風險嘅地方。咁而家英國咧其實就係啟動咗呢個熔斷機制。咁所以如果我哋係想同內地通關嘅話咧，咁一定地要從嚴咧，同埋一路咧就要堅持呢一個咁樣咁嚴厲嘅熔斷機制。 世衛嗰方面咧，亦都因應最近嘅 Delta 嘅病毒嘅情況啦，咁都呼籲咧係已經完成接種疫苗嘅人士咧，為安全計咧都係叫佢哋繼續去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同埋採取其他嘅安全措施。咁但係咧喺接種疫苗上面咧，留意到養和醫院咧有一個研究，咁佢就比較咧打咗兩針嘅復必泰疫苗啦，同埋兩劑嘅科興疫苗嗰個嘅抗體嘅情況啦。咁如果根據咧佢哋依個 的研究呢，就是说即是在207个已经打了首针科兴的人士呢，只有40个在替代中和抗体测试之中呢呈阳性，即是说带了抗体，但是是占了近两成的，但是如果是伏必泰呢就有超过九成的。那其实今次这个测试呢就看了三种的抗体的。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呢，这个的研究有什么启示呢，对于疫苗的有效性？ 其实呢就这个是本地的研究啦，就住科兴疫苗同埋伏必泰核酸疫苗两种疫苗呢就接种之后这些不同年龄层的人士呢他抗体个反应啊同埋个现实世界里面对不同病毒的保障呢，咁其实都已经累积咗呢有唔少个数据。咁仰和医院这个研究呢就如果你睇其中一个量化的抗体测试，咁喺接种咗科兴之后呢就嗰、那个平均呢大约呢就水平呢係1005，咁而接种伏必泰之后呢就嗰、那个平均嘅数值呢去到超过11000。咁即係话呢你接种咗伏必泰之后呢喺第二针打完之后产生嘅抗体比起科兴呢高10倍。咁某程度上呢這个亦都反映佢喺三期临床研究呢伏必泰疫苗 95% 有效啦，而科兴疫苗係大约 50%。有效的嗱，呢個抗體嘅水平咧，其實就越嚟越多證據顯示咧，大致上咧就佢同佢嗰個臨床嘅保障咧有一定嘅關係，唔係一個直線或者絕對嘅關係，但係有一定嘅關係。如果你嗰個抗體水平係有，特別如果係高咧，嗰、那個保障，尤其是對於變種病毒咧，一定係會高啲 嘅。咁關於 mRNA 呢種嘅技術咧，因為伏必泰就係用mRNA 技術啊嘛。咁美國有個研究就話咧，啲康復者接種 mRNA 嘅疫苗之後咧，佢嘅抗體喺個骨髓免疫細胞之中咧存在最少8个月喎。咁所以佢哋推斷咧，就係 mRNA 疫苗咧可以引發嘅持續嘅免疫作用咧，係可以幾年甚至係一世嘅。呢個研究我哋應該點樣解讀咧？ 嗱，呢個都可以睇係一個進一步證明咧，就 mRNA 核酸疫苗咧個成效相當之高啦。咁相關嘅研究咧，就兩日前咧就喺《自然科學期刊》裏邊發表咗啦。咁佢追蹤呢啲成年人接種咗之後咧，就喺血液同埋喺淋巴裏邊咧，就嗰啲 B 免疫細胞咧，其實都係持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啦。亦都嗰個仔細嘅分析咧，顯示佢係有記憶嘅。咁有記憶咧，就嗰、那個免疫期咧，一參考翻過往其他喺世界各地用咗好耐嘅疫苗啦，一定係講緊以年計㗎啦，係好長時間咧會有效㗎啦。咁所以如果係接種咗核酸疫苗嘅人士咧，喺接種完兩針之後，是證明有一個抗體反應，一部分人是沒有的，如果是有證明有抗體反應的話，那可以預期那個成效是以年計的。 好，多謝你何柏良，麻煩你的解說。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同台湾嘅代表今日召开美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委员会视像会议，双方预计就知识产权、数码贸易、医疗物资、投资、金融服务、环保同劳工权益等11项议题展开对话。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否认美国已向台湾提供新冠疫苗，换取台湾提供半导体作为交换条件。普萨基表示不应该这样揣测，他说注意到台湾无法取得疫苗，所以这个是一个因素。普萨基强调美台贸易投资关系十分重要，美国会持续强化与台湾的经贸关系。内地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引渡到美国的案件在加拿大温哥华再度开庭。孟晚舟律师提出申请，要求法庭批准使用汇丰银行提交的部分证据。内地传媒报道，由于孟晚舟被指控欺诈汇丰银行，法官在第一阶段判决中已经认定在美加两地同属犯罪，但孟晚舟律师认为美方提交的证据并不确实，存在重大遗漏，包括华为贷款在伊朗展开业务的情况，因此期望 批准引用其他证据以显示美方引渡要求没有足够支持，寻求终止引渡聆讯。报道指出，这两日的审理最核心就是法官是否允许辩方律师提交的证据内容用作为下一阶段审理证据。相关判决有望七月上旬作出，八月初法庭将会再次开庭，就是否引渡进行审理。美国迈阿密住宅大楼倒塌事故，死亡人数达12人，估计仍然有超过150人下落不明。美国白宫宣布，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将会在星期四到访灾场。有关当局表示会继续搜救行动，不过自意外发生之后至今，暂时并未救出任何生还者。来自佛罗里达州、以色列和墨西哥超过400名搜救人员已经加入行动，当局又出动大型机械协助挖掘。这一宗冧楼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上星期四凌晨，这一座住宅大厦位于迈阿密海滩北部，有40年历史，楼高12层，大厦内的住客来自全球多国。这一座大厦在倒塌前三年已经有报告指楼宇有严重结构性损坏，正计划展开900万元的维修工程。二十国集团外长在意大利马泰拉举行会议，多个国家关注疫苗分配和非洲面对的各种悬殊。主持的意大利外长迪马约认为，非洲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除了疫苗之外，二十国集团有责任协助非洲可持续发展，避免当地陷入饥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要疫情完结，必须将疫苗送至更多地方。美国已经向世卫推动的全球疫苗获取机制交付5亿剂辉瑞和8000万剂其他疫苗。德国外长马斯不满中俄推动疫苗外交，外长王毅透露，中国已经向近100个国家提供超过4亿5000万剂疫苗。二十国集团应该弘扬伙伴精神，团结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支持，为消除免疫鸿沟作出应有贡献。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063点，升69点，成交金额1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14点，升14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中国宏泰发展3.09元，升8仙。爱雪的茶新上市18.68元。腾讯控股592.5元，升2元。美团325元，升2.2元。开拓药业64.85元跌6元，和黄医药新上市报53.7元，中国平安76.4元跌2毫，阿里巴巴222.2元升2.8元，美高梅中国11.98元升0.8元，友邦保险97.2元升0.5元。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6元，日元110.49元，瑞士法郎0.921元，加元1.24元，人民币6.463元，英镑兑美元1.385元，欧元兑美元1.19元，澳元兑美元0.751元，新西兰元兑美元0.7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8,841点，升28点。港金现价报16,32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1.49美元，卖出1,7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咧，湾仔北因为有升旗仪式，咁由而家至到7月1号嘅中午12点，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部分嘅菲林明道同埋部分龙和道嘅东行线咧会有封路措施，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噶。咁而家主要影响到咧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挤塞，咁车龙咧系过咗干诺道中天桥啦，排翻过去西 瑞九龙入口那边，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对出，就是江乐道中天桥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西瑞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较早前大屿山渔南道就山泥倾泻，现在渔南道近住大屿山南分区总部一段仍然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国际金融中心；湾仔嘅龙和道去湾仔码头方向，近住龙合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大会堂对出。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佐敦道一段挤塞，车龙去到窝打老道；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龙尾翠屏南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咧亦都车多。排到九龙货仓。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比较繁忙，车龙去到津桥；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仲系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五十年后建党百年座谈会， 究竟一国两制会唔会行啊？唔行啊？又或者而家系咪越嚟越唔行一国两制呢？ 基本法基金会会长李浩然博士， 我哋唔好净系睇，一国两制只系属于香港，或者属于澳门，或者系属于解决台湾问题。其实一国两制本身已经成为咗中国制度里面嘅其中一个核心嘅内容。 今个星期六下昼两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五十年后。 2021年6月30日，环境局公布清新空气蓝图 ，K2035年空气质素媲美巴黎、东京等大城市。感染变种病毒南地勤改列输入相关个案，本地连续22日零确诊。上诉委员会维持警方决定，反对7.1游行。G20 外长意大利举行会议。多国关注疫苗分配，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时间咧嚟到早上嘅9:40，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啦。嗱，听日咧就系7月1日啦。咁原本咧系有三个嘅团体啊，佢哋申请咧就喺听日咧喺维园举行一个公众集会啦。咁同埋咧亦都申请咧举行游行咧去到政府总部嘅。咁不过咧喺警方嗰方面咧，佢哋就同相关嘅单位咧商讨过一啲嘅安排啦。咁警方就话合理地相信，纵然咧对上述嘅集会同埋游行咧，施加相关嘅条件，亦无助于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及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嘅目的，因而咧就反对呢一个嘅申请嘅，亦都咧系发出咗一个禁止公众集会及反对公众游行通知嘅。其后咧，三个团体咧就向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咧上诉，咁但系寻日咧委员会开完会之后咧，最终咧都系驳回咧呢几个组织 嘅遊行同埋集會嘅上訴申請。委員會嘅主席咧就話啦，就係鑑於咧近日啊變種嘅新冠病毒咧構成嘅疫情威脅啦，咁亦都咧係考慮到咧係有責任咧要保持公眾嘅安全啦。咁話即係遊行咧係有一個嚴重嘅風險，唔能夠咧透過強加嘅條件消除，亦都係難以執行嘅。咁而十小時嘅遊行同埋參與人數咧，係香港目前唔能夠承擔嘅高風險活動。咁所以咧，縱使佢哋原則上咧係支持主辦方行使權利，向世界展示咧香港係享有高度自治及民主自由。咁但係基於上述嘅因素咧，佢哋亦都係維持警方嘅決定，反對咧嗰三個組織咧舉辦七一遊行同集會嘅。嗱咁啊，我哋咧亦都係曾經邀請過警方咧接受訪問啦。咁不過佢哋就話咧係未能夠安排嘅。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咧其中一個申請遊行嘅團體，就係守護大嶼聯盟嘅召集人謝世傑嘅。謝世傑你好。 早晨啊，陳燕平。 對於咧而家你哋嘅申請係被上訴委員會駁回啦，有啲乜嘢嘅回應啦？ 我哋覺得上訴委員會嗰、那個駁回我哋呢個上訴咧，即係個決定，當然我哋感到失望同埋遺憾啦。因為佢完全都係即係聽咗警方嗰、那個即係危言聳聽，即係無限上綱嗰個解釋，亦都係冇去就係處理即係市民嗰、那個即係集會遊行嗰個公民嘅權利啦。完全是用一個所謂疫情的借口咁嚟到去即係打壓民間嘅參與嘅權利，咁即係呢個係即係令到我哋感到非常失望。 咁但係亦都的而且確咧，近日亦都有Delta 嘅變種病毒咧嘅個案咧係喺香港出現喎，咁呢個亦都真係會有機會構成一個風險嘅喎。 唔係呢個，我哋大家都明白咧，香港市民都知道，即係香港嘅疫情其實係大家都關注。不過我哋想強調一點咧，就係香港嘅疫情同其他世界地方嘅疫情嗰個情況，其實喺控制嗰面咧，市民其實係已經率先咧好自覺地咧做好曬好多嘅防護嘅措施，包括即係戴口罩、洗手、搓手液呢啲。保持社交距離，香港市民本身做好自己嗰個本分。個問題過去嗰四波都，甚至乎係現在呢一個即係變種嘅病毒出現咧，往往都係政府自己把關不力嚇，即係引疫入室咁樣啦。咁造成呢個情況就其實就已經要香港人咧係即係做已經自己做好本分，但係政府自己做唔好佢嘅工作，就反而係要即係市民去即係承擔嘅後果啦。咁而家更加要。即係讓我哋呢一個嘅叫做公民權利啊，集會同遊行嘅公民權利，都要咧係即係賠上呢個嘅責任咧。呢個即係我覺得對市民係絕對唔公道嘅。咁至於話嗰個疫情咧，其實我哋想講咧，即係作為一個警方去即係處理一啲即係遊行集會嘅即係情況嘅時候咧，警方就似乎係即係越俎代庖啦，即係我哋認為呢個即係衞生嘅情況咧，都唔係警方佢嘅即係權力或者佢要處理嘅問題，佢嘅職責係應該係點樣協助一個即係市民去表達一啲訴求，安排一啲遊行集會嘅情況。而喺佢即係喺我哋開會嘅時候，其實大家都喺好慎重咁樣去面對疫情嘅問題，地提出即係有一個即係社交距離，四人一個聚集流水式嘅即係出行即係遊行嘅方式等等啊，同埋我有人手去呼籲市民去即係呢個嘅做好防疫嘅措施，咁即係。警方就話啊，呢啲都唔足夠嚇，即係亦都突然間又話又要又冇即係呢個探熱啊，又冇其他嘅措施。我哋想講咧，其實即係香港每一日而家即係喺地鐵、搭巴士等等，其實嗰個人即係個人即係人與人之間嗰個社交距離咧，其實都唔會係有一個即係叫做達到1.5米嘅距離。每個星期六日啊，無論海灘又好，郊野都好，即係鋪天蓋地嘅市民係即係出去透透氣。室內政府亦都放寬咗好多唔同嘅 即係唔同嘅限制，有演唱會嘅即係出即係舉辦等等，呢啲其實已經係即係發生緊啦。咁點解無限上綱地就將呢一個嘅即係疫情嘅限控制係擺咗喺一個即係遊行集會裏面一個咁嘅即係咁高嘅要求，就認為咁樣咧係會即係嚴重造成咗一個所謂嘅公眾健康安全威脅。我覺得呢個咧係即係一種危言聳聽、無限上綱嘅做法。 但係世傑，你頭先話警方會唔會係越俎代庖啦？咁不過其實抗疫咧係香港政府整體嘅策略，應該各個部門喺處理日常嘅工作或者係即係處理好多嘅政策嘅時候，應該都要考慮埋呢一個咁嘅因素嘅噃。咁所以其實佢哋都係譬如質疑到啦，即係喺一個成7000到10000人嘅集會之中咧，你係比較難去做到一啲嘅追蹤啊。如果當中真係出現咗一個個案，咁點樣去追蹤翻即係相關嘅人以切斷傳播鏈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實際考慮嚟嘅噃。 如果係咁咧，即係全世界嘅遊行集會都唔應該有啦。但我哋睇翻環觀其他地方，疫情比香港嚴重嘅，無論英國好呢個嘅美國都好啦。其實佢哋就住防疫嘅措施，佢哋自己都出嚟即係表達佢嘅訴求啦，係咪？咁即係話其實我最重要嘅其實就係、是。香港市民自己佢做好自己個防疫嘅安排。如果一啲私家，譬如話你頭先所講嘅啊，出嚟遊行啊，都仲要寫紙仔，寫個安心出行嘅。咁即係話其實呢啲嘅限制根本不能夠平衡嗰個叫做即係公民權利嘅彰顯。所以即係我覺得即係警方佢係個責任，就係點樣去令到呢個遊行咧能夠係和平有序同埋有安全地去進行。而市民亦都本身有個責任係即係去做好自己嘅防疫安排。過去亦都即係市民嘅表現，全世界都有目共睹。無論係防疫又好，參與遊行示威嗰種和平有序嘅情況，呢個市民嘅質素其實係即係世界即係有名可以咁講。咁所以即係警方呢一個即係雖然係話佢各個部門有呢個責任，咁但係我哋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即係喺無論嘅交通嘅安排，如果即係咁嚴重，佢講到咁嚴重嘅話，係咪應該全部禁足咧？ 好啊，多谢晒你谢世杰嘅回应嘅系其中一个申请团体啦，守护大屿联盟嘅主席嚟嘅。咁警方咧，寻日咧亦都有讲到嘅，就系港岛总区警司张志伟就话啦，欢迎咧系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嘅裁决，亦都呼吁市民咧唔好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或者系受禁群组聚集，唔好咧作公告或者用其他嘅方式咧宣传以禁止嘅公众。活动，警方咧绝唔会容忍任何违法嘅行为啦，亦都会果断执法嘅。咁呢个就系警方嘅回应啦。咁亦都咧有一啲嘅报道啦。其实听日咧警方咧亦都会系部署比较多嘅一啲嘅警力啦，去维持个秩序嘅。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同大家讲另一个同教育相关嘅议题啊。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大篇嘅散文对今日世界政治嘅隐喻，可以话系书生论证。道道这种了，偏偏都系庄园式嘅现实批判，隐喻说咗佢嘅感受同埋观点。 但系大篇另一本时代更久违嘅作品，冇呢啲隐喻嘅笔法，系友联出版社嘅《无名集》。70年代前后出版，在书入面他说，大多数是几年前，即是1970年前，在《新生晚报》《星岛晚报》《明报周刊》上面发表过的习作。他又说，他们代表了我的过去。 这本书比《道道这种了》早了一段时间的写作，多了大天的生活和心情，以至一些文艺的抒情，运笔亦都比较通俗。读起上嚟，我觉得读者会容易明白好多。像一篇名为《致死的疾病》，就写得生动活泼，对当时年轻人的内心深处咧，有一定的探讨，而且能做到有一定的了解，俾咗好好的关怀同埋引导。 有一个朋友胁下夹住一本书，静静咁样去到一个海滩上面。 佢喺嗰度将佢嘅衣服逐件脱下，整齐咁样折好咗，搭放喺地上面。似乎又再睇咗一阵书，先至将书放喺衣服之上，然后赤条条地、缓缓地走入海之深处，死了。嗰本放喺衣服上嘅书就系、是《致死的疾病》嘅英译本，作者系丹麦嘅存在主义作家齐克果。大天讨论年青人心事，佢话喺我哋呢个世界上面，人们只会尽量消灭自我嚟适应大家。例如严肃的作家写黄色小说来适应社会，但是这个理由不是理由，吃饭睡觉并非就是生活，只是生存。一个人为了生存而放弃自我，就是患上了致死的疾病。 为了寻求自我而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不就是好像水滴在大海之中消失了，就好像行尸咁样嘅生存咯。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无名集》，作者大天，由友联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跟住翻嚟咧，想同大家讲一个教育嘅议题啊。咁虽然而家咧个升学途径相当之多元化啦，咁但系咧亦都仲有一啲嘅人士咧系就读夜中学嘅。咁有啲就希望系透过夜中学咧能够再博翻上其他嘅一啲嘅进修嘅课程啦。咁不过咧有一个嘅消息就系港专啦，香港专业进修学校啦，佢哋本来咧就营运紧咧有喺五间嘅官立中学的校舍咧，开办夜中学啦，同埋小一至中六程度的英文专修课程。咁但系佢哋日前咧就用电邮咧通知夜校嘅学生啦，就话咧下年度开始咧将会停办。咁亦都咧会系提供翻一啲嘅资料啦，就亦都话会同另外一间有举办即系夜校课程嘅香港路德会持续进修教育部联系咧，安排简介会为咧学生提供升读夜中学同埋英文专修课程嘅资讯。情况是怎样呢？我们请来了一位港专的夜校学生欧阳小姐。欧阳小姐你好。 是你好。啊、 你好。讲讲你自己现在在港专修读的情况先，读了几年班的？ 我读了中四的。 嗯，为什么需要去读夜中学呢？因为可能很多听众不太了解，有很多升学途径还要读夜中学。 其实以我哋呢个年纪呢，我哋比较年纪大呀，咁以我哋呢个年纪呢，其实係都接驳唔到一啲日校去读嘅书。咁所以其实我会读返夜中学，就是、因为想攞返自己一啲证书啦、知识啦，可以回馈返我哋啲社会啦。 嗯，咁但有啲人话而家嘅进修途径呢都有即係非常之多啦，譬如有唔同嘅院校嘅校外进修部呢都提供各式各类嘅课程，咁係咪真係需要去读返一个即係正正式式嘅即係中学嘅课程，考返一个文凭试，咁然之后先至可以完成到你哋嘅追求呢？ 其实呢，在于我来讲呢，即是我们年纪大的，其实我们是追求一些我们自己一些的证书啦、学识啦。咁在于我们其他同学来讲呢，其实有很多比较年轻少少，是要追求一番一张 DSE 的证书啦，自己一张成绩表的学历啦，学校一个认同啦。咁因为他们在于他们读书来的，是需要去再升一些高一点的職位咧，就需要一啲咁樣嘅學歷去證明到佢哋嘅個學識，佢哋先至可以揾到一份比較好嘅工作，去回饋翻呢個社會，又是啲護理界嘅人咯。 嗯，而家咧就以港專為例啦，即係佢哋就話停辦咧，都係一個艱難嘅決定嘅。其中一個最主要原因就係近年嘅報讀人數咧持續下降啦。咁啊，五間學校咧總共幾百名嘅學生咧，每級咧只係得二三十人添。咁所以咧就佢哋喺政府嘅資助計劃期滿啦，就決定唔再入標啦。即係喺個需求上面，佢哋睇到似乎難以支撐個市場。 其实二三十人基本上可以讲是其实一个都是一个艰难，但是一样嘢就因为我哋需要俾一个学费，俾千几蚊嘅学费，以我哋依家嘅比较低收入人士嚟计，佢哋已经系占咗我哋十分一，甚至乎 五分一嘅價錢啦。咁、啊、但係因為我諗下，我哋其實都要生活噶嘛。其實我有好多同學咧係辛苦到佢哋係搬咗出嚟住啦。咁衣食住行都需要一個價錢啦。咁你再加埋呢個學費，咁其實都一個負擔重咯。因為其實我有見到有幾個同學其實因為負擔唔起，係停咗學。唔係佢哋想唔讀或者想收，你哋係收咁少嘅人咯。其實係我哋啲學生負擔唔係一個學費。如果政府係一個免費嘅話，我相信會有更多同學會嚟讀咯。 嗯，咁你講緊就係每個月都要千幾蚊嘅學費啦，咁對於一啲嘅人士嚟講咧，係一個負擔嚟嘅。咁不過如果我哋睇翻咧，即係港專似乎佢亦都有一啲嘅策略上面嘅改變啦，咁亦都係希望咧發展另外嘅一啲嘅方向嘅。咁而佢哋咧，亦都係話會同另外一個嘅辦學團體，即係路德會咧，有辦夜校嘅呢一個團體咧，做一啲嘅聯繫，可以舉辦一啲嘅簡介會。咁你哋覺得其實咁樣可唔可以解决到你哋嘅需求啦？ 其实唔可以话完全解决唔到，但系因为佢哋嘅校舍，我哋亦都曾经上网睇过，佢哋嘅校舍会比较新界区会比较多少少，而九龙区嘅其实系只得一间，咁变咗我哋嘅选择会变咗好少咯。点解我哋会选择喺九龙区里边咧？因为大部分人都好多时咧都系九龙区。或者是香港區會過嚟讀嘅，咁變咗你全部都喺新界區，我哋會嘥咗一個時間啦，交通上嘅金錢啦，咁變咗係會嘥咗好多呢啲資源去做好多嘢咯。咁基本上已經係入不敷支嘅時候，你仲要嘥咗一啲交通費啦、時間啦，咁變咗我哋會比較困難少少同埋艱難少少咯。 而家一般夜中学个开始上堂嘅时间系咪都系大概可能六点半或者七点咁样啊？ 其实多数学校都系七点钟至到九点半嘅。咁你谂紧我哋翻工啦，我哋大概七点零八点钟就要翻到公司啦。咁你谂下，我哋五点零钟就放学啦。基本上你再要喺一个长时间去到一个九龙区或者新界区去翻学啦，再要搵一个放学，即系再搵个长时间翻屋企啦。咁你仲要去招呼下自己屋企嘅嘢噶嘛？系咪先？咁你谂下，再要一个时间，咁你谂下，冲下凉啊，做下自己个人嘅嘢，你已经去到十一二点，咁你再冇时间去做呢个功课啦，或者去照顾到你再写份工，你会攰啦。咁长期性嘅支持嘅精神支持唔到嘅时候，可能有啲同学会放弃咯。 系嗱，除咗地理嘅因素考虑之外咧，另外课程嗰方面咧个情况又系点样咧？因为教育局嗰方面亦都有个回应噶，就系、是、佢要求咧喺新嘅即系资助周期嘅认可办学机构咧开办同上学年相同嘅高中课程选修科目，以便学生过渡嘅。咁呢个其实都似乎系帮手解决紧部分嘅问题。吓，选修科目上面你自己又点睇咧？ 其实选修科目嘅嘢呢基本上我哋都认同嘅。咁但係因为我哋自己读緊嘅一间学校，即係港专呢一间嘅校舍呢，其实係俾我哋嘅文科啦、理科啦，甚至乎商科喺同一间学校里面去就读嘅。咁会方便咗我哋返学唔使左右走啦，因为唔使去新界啊，或者去到元朗啊，或者甚至乎去翻港岛区嘅任何一间学校去走啦。咁变咗我哋翻同一间学校会方便好多咯。咁其次就系政府所讲嘅接驳嘅高中嘅课程就系俾啲比较高中嘅同学咯。咁变咗我哋低方嘅同学，有啲因为其实话系我读紧系中四啫，咁仲有其他同学中一、中二嘅同学咧，咁政府可以帮忙啲乜嘢咧？ 好多谢晒你，欧阳小姐，亦都系即系夜中学嘅关注啊！唔该晒你，今日节目时间到此为止，拜拜。